限聚令。油尖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今朝早大约六点突击搜查摩地道36号一间酒吧，拘捕一名男负责人同五名职员，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正系被扣留调查。至于被票控的150名酒吧顾客，年龄介乎14至47岁，当中17人未成年。警方呼吁市民严格遵守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协助控制疫情和减低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029点，跌1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11，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53美元，卖出1914.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星期一、二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车龙都是有待消散。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明爱医院这一段都还是慢车，龙尾排队蝴蝶谷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开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都仲是有工程的，咁呢段咧就有少少慢车。咁反方向咧，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泽安村咧，快线同样都系有工程嘅。咁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由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塞啦，龙尾啊排到去窝尾。反方向普通道咧，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啦，近住万年街一段都系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最能够代表到自己的灯笼啊，当然是啊，好像个圆圆的月亮咁样 O 字的灯笼啦。 而最代表到我芭比林慧的灯笼咧，就是杨土灯啦。因为以前咧，我外婆每年都会买一个杨土灯俾我 嘅。代表到我白元路小白的灯笼，梗是月饼灯笼啦，意味住个个都食得饱，团团圆圆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见面时请大力拥抱。 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不要等告别。撼动着泪，几次伤痛后，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陈卓妍。今次佢自己负责作曲同埋填词，至于编曲同埋监制，揾嚟有黄湘俊。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鲸落》，用一条鲸鱼慢慢沉落去海底嗰一度，能够滋养到其他嘅鱼类嘅故事，去到比喻嗰种爱情嘅态度，感觉就好似真系放低咗呢个重量咁。宁愿自我牺牲去到成全你的幸福，虽然身体慢慢沉入去大海那里，但是仍然整个脑海都是你的身影。是真的放低啊，还是自己呃紧自己呢？ 墙壁天花浮现的何解也是你，无不失愁眉，点起香烟挂念你，火光与灰总需分离，茶几梳化为下的何解也是你，残余一种气味，似郁金香般替代你，一息间记起，只不过受滋味，无情驱使我回味，疲惫焦心了死，为何想起你竟可忘掉天地，假使可会化身你身边一首最迷上的旋律与字， 介绍俾你，佢嘅名字叫做杨志远，填词嘅有郑敏，中文名称咧叫做《我只能是一首歌》，今生成就唔到嘅故事，希望可以下一世可以成全到你嗰种嘅幸福。跟住揾嚟有 Mr， 是你手把哀愁驱走，温柔多细。走，一生仍不够，深沉到细微，伴你数天。

你手，想到日后无人仍怕经历不够，一生只想每天也共你甜蜜照旧，这需求什么都不会带走，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迎着风雨中跟我共行就足够。 来自黎明有个新的派台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全入爱》，都是一个挺好的承诺来的，就是你知啦，人是越来越大，到到你老了的时候慢慢开始没有记性的时候，就算你未必记得眼前那个人是什么名字，但你望着他的时候你都可以记得起有微笑的感觉，心跳那种的感觉。 你快忘掉我，很请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季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说总胜伟大过。 三六之前玩的有你知黎晓阳王乐仪填词的这首作品，作品名称叫做亚之语海文。 快忘掉我，很请捉紧我，再教你开关，冷气如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渐染发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直着发光，回头连衣裳都着错，即过马路就到海港，你若遗忘叫我知，我又是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表示，到台湾自首的想法一直没改变，会由律师安排到台湾自首。陈同佳透过协助他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今朝早发放一段录音，向女死者潘晓颖的父母道歉，并且请他们放心。管浩明向传媒表示，陈同佳已经通知台湾代表律师联络相关部门处理他到台湾自首的安排，期望今个月内成行。 保安局表示，涉案人在香港就清洗黑钱案的服刑经已完毕，现时是自由人，特区政府无权将他逐押或者对他施加强制措施。若果涉案人愿意赴台自首以及接受审讯而获台方同意，特区政府会提供可行协助。在台湾，陆委会重申，若果陈同佳确定要到台湾面对司法，随时可以透过已有的联系窗口联络。又说关键在于陈同佳真实的投案意愿以及港府的责任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网志说，明白社会期望尽快推出香港健康码，恢复正常跨境活动。现时在本地疫情渐趋稳定的大前提之下，正是同粤澳两地政府重启讨论作准备。陈肇始说，明白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可能出现抗疫疲劳，但是社会必须忍耐，保持防疫意识。他强调，只有社会同心合作，政府才有条件继续逐步有序地恢复大家期待的活动，否则若果疫情再次在社区爆发，政府将会别无选择，要大幅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呼吁市民在国庆中秋长假期保持警觉。陈肇始提到，冬季流感高峰期可能同下一波新型肺炎疫情一同来临，政府今个月内将会分阶段推出不同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本港由12月1号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呼吁仍然正在使用模拟电视的住户，在余下60日内添置数码电视接收器材，否则将不能够继续收看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政府推出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7500宗申请，当中超过14300个住户已经获安排添置数码电视接收器材。援助计划的合资格申请人可以选择安装数码机顶盒、24寸数码电视机或者32寸数码电视机其中一款数码电视接收器材，计划会推行至出年7月15号。澳洲因应新西兰的新型肺炎疫情缓和，决定由今个月16号起容许新西兰公民和居民入境新南威尔士州和北领地，无需接受强制隔离，是自3月以来首次向外国人开放边境。不过澳洲公民和居民几时可以入境新西兰仍然有待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决定。阿德恩说暂时不会向澳洲开放边境，强调到过澳洲的人回国之后仍然接受隔离检疫。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星期一、二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次啦，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住明愛醫院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喺半個鐘頭前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復正常。就係呈祥道去觀塘方向咧，近住明愛醫院對開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啦。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紅隧嘅九龍入口咧都係近收費廣場對開車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提提大家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啊，近住观景台快线都仲系有工程，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啊，呢一段观景台去荃湾方向咧就慢车少少。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啊，西贡公路入西贡啦，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啊排到去窝尾。咁另外，收到运输署嘅朋友同我哋讲咧，东汇城可能受到假日影响啦，咁啊东汇城东涌 市中心一带啊，包括缆车一带嘅顺东路、达东路咧，都系人多车多嘅。喺度呼吁大家咧，都系使用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咧，前往东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62或63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再大雾，有那些音韵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阿琼要欢迎的嘉宾是陈建安。Hello， 你好啊。 琼、姐你好啊。 哇，唔好咁啦，一句个叫琼姐的时候其实我很后生的啫。 琼妹、啊。点 啊，安哥，安哥。 琼妹。 是啦，跟安哥打招呼先。是啦，今天安哥来 了。安仔。 唔好咁。我哋今日嚟其实系有好多嘢要讲嘅，所以嗱一声开始先啦。 好啊， 讲咗新歌先啦。 好啊，我好期待嘅。其实每一次有新歌，我都会。做完之後啊，期待究竟大家會聽到嘅時候有啲咩嘅感覺咧？ 嗯， 其實每一首歌每一次做完都會好期待呢一刻嘅。 嗯，咁其實呢一首歌我哋講咗歌詞先啦，因為我話其實睇歌詞同埋聽嘅時候咧，我即刻會有一種你係宇宙人嘅感覺啊！即嗰個唔係世界觀咁簡單，宇宙觀啊！ 其實我出完呢首歌之後，我啲同事啊有同我講話，上次咧你就做再錯誤啲宇宙就唔找我咁樣啦，係做一啲妖精咁喺嗰度，係。 仲有一吻穿越46亿岁啦，都係嗰種不受空間啊、不受時間限制嗰種嘅主題啊。 同埋呢一首佢。同事话我，你又要再又饰演一个今次唔识死嘅人， 系啊， 真系唔识死， 不老不灭 嘅人。咁啊，系咁我条命系咪咁啊？我要 check 我啲前世先，我前世系咪一啲妖精嚟噶？ 我即刻谂到系咩？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入边咧， 系 啲人都系话啊，唔可以拍拖，唔可以谈恋爱，因为佢会见到自己爱嘅人老去嗰种嘅心痛啊嘛。 直头其实就系 exactly 呢个故事咯。 系， 其实嗰阵时嗰个内容系。想回应返未知道嘅。即係第一首我諗未知道。当你乜都唔知嘅时候、好似好惶恐、但其实同时间亦都存有希望㗎嘛。咁、我嗰时就调转一个諗法啊，如果当你乜都知道嘅时候，咁其实又会点样呢？ 哦， 就係、其实讲緊呢首歌嘅故事啦、就係、一个人唔识路嘅。睇住呢个世界唔同嘅嘢发生，亦都睇住每一次佢爱嘅人都会离开。 系， 其实深刻对于佢嚟讲系其实一种痛苦嚟嘅，反而系佢知道晒所有嘢啦、其实系咁样，我会觉得成个世界系 即系或者睇戏唔想啲人剧透咁。 你唔好剧透啦。其实系我觉得见嗰、那个。嗰、那個係想回應翻，調轉翻諗啊！喂，乜都俾你知道曬嘅時候，喂，原來好掃興喎， 好冇癮咯。 係啦，咁樣嘅嗰個故事就係想講啲咁嘅嘢。 嗯，咁嗰時同 Oscar 傾嘅時候係點樣嘅？ 呢首歌係好有趣嘅。 係。 因為 Oscar 就大部分 之前 很多作品我嘅 project 啊，佢就會去好知道我個 project 係想做啲乜嘢嘅。咁所以我嗰陣時先係收咗首歌先啦。跟住覺得哇，首歌好個氣質好好、啊、喎、聽 demo 嘅時候已經。然之後就我俾 Oscar 聽， 係 佢冇講過啲乜嘢，兩日就俾咗份詞出嚟。 哦， 咁佢係突然佢話哇好有 feel 啊，我寫咗啦， 係 已經寫咗份詞。 直情你冇同佢講話呢個我乜都知曬嘅呢個上帝視角嘅故事都冇， 冇傾過任何嘢嘅。 但係翻嚟就中曬。 跟住佢就寫完翻嚟，我一睇份詞，哇正喎、啊！然之後佢嗰、那個個靈感係其實嚟自一本小説嘅。 哦， 嗰本小説嘅叫做《時光邊緣的男人》。 哦， okay、 就係講緊即係有一個人就係、是、佢俾人慢嘅，老得好慢好慢。然之後佢有個咁嘅基因就係唔會死嘅。 嗯， 好好慢好慢嘅老得。咁佢就係、是、嗰、那個內容就係講緊呢樣嘢，佢要面對佢愛嘅人離開啊等等啊咁樣。咁、佢就有一個咁嘅 inspiration， 咁就將成個呢一個嘅故事就變成咗一個嘅歌詞咁樣咯。 係，咁你渴唔渴望知道一啲未來即係未知嘅事咧？ 我唔係好渴望噶。 即係你冇嗰種求神問卜啊，或者睇下牌啊嗰啲嘅習慣。 我唔係好你五年嗰啲運程啊， 三年大運啊， 十年嘅流年啊，咁樣嗰樣嘢，我冇乜呢個嘅咩興趣去知，反而我係對即係前世啊，因為曾經有啲朋友喺度玩一啲叫做 Akashic Record 嗰啲咁嘅嘢啦，咁可能大家有聽過，咁就叫阿卡西記錄咁樣。咁係咁咩嚟嘅咧？其實就 係啲咩生命符號嗰啲。 你當自己，你其實當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一個雲端。 係。 而嗰個雲端somehow你未唔係好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喺入面嘅。咁嗰個頭先所講嘅阿卡西 record 咧，其實就係喺雲端攞翻啲嘢去睇下。哦，原來某一世嘅自己。 嗯。 哦，我個朋友同我做過，原來我真係喺埃及入面。是负责分派一啲你就负责做咩啦，你又负责做咩咩咩。 哦，即 係 领袖 咁嘅 角色 喎、哦。可能係咪佢哋经理啦。古埃及经理。係啦，大家去睇。 餐厅经理 我 本 讲。係啦，咁我就发现咦係喎、哦、我深刻可能我自己有一种咁嘅、某一世嘅能力係原来所以我有咁样嘅依家我有咁样嘅能力出现。所以我對前世有興趣嘅，即係話嗰啲未來嗰啲流年，我就唔係話好有興趣知。我自己諗法就係你依家做緊嘅，其實係建構緊未來 咯。咁除咗今次 Oscar 啦，咁其實編曲同埋監製係第一次合作嘅何炳信， 係 感覺如何啊？ 何炳，我記得嗰陣時收個歌詞之後。我沖涼咁啊，自己唱啊嗰啲我個第一個 picture 已經係何炳噶啦。 我就腦開邊就浮現咗呢個人， 已經浮現咗何炳做監製做編曲。 有冇原因呢？ 因為首先我覺得首歌嗰個感覺有啲詞語嘅，我覺得係優雅，我覺得係俊永，我覺得係好 classical， 好 classy 嘅，好電影感重嘅，呢啲字眼啦。咁我嗰陣時第一個閃過就係何炳啦。 嗯， 大家可能知道，即系何炳做过好多，例如之前阿姑啊，好多梁祝啊，或者阿姑好多嘅作品，其实系即系何韵诗嘅作品，其实系阿炳去负责去编啊，或者舞台剧嘅梁祝啊等等嗰啲系负责去负责编嘅。咁再加上其实我哋2017年红馆嘅时候，佢系我哋嘅music director 啊，演唱会。咁其实已经感受过佢嘅琴音啊，同埋佢俾到。嗰種頭先我所講嗰啲詞語，嗰種感覺，俊永嘅、優雅嘅，咁所以第一時間，其實2017年紅館之前都冇真正有合作過嘅 ，Star Star 又好，或者我個人又好，咁所以第一次就即刻諗起佢。頭先我所講嗰啲概念同埋嗰啲字眼，其實我有講曬俾佢聽。咁究竟點樣實行呢？就係、是、完全係佢去做啦。咁所以我去聽佢編完第一個 rough arrangement 嘅時候，我已經好鍾意啦。因為已經覺得好啱數。唔係話可能一般個流行曲嗰種，去到第二段起鼓，有起鼓啦。咁就唱落去啦。唔係呀，今次想係用鋼琴為主，同埋 strings。 所以大家主要其实就是主要是听到这两种的乐器啦。咁深刻是我自己很喜欢。 嗯。 咁再加上今次今次阿炳嘅琴音就唔特别多讲啦，大家可以去细听佢 自己慢慢品尝啦。 系啦，系啦。我唱完佢去编啦，佢系完全系知道晒我啲节奏。 嗯， 佢好似佢用琴音去回应翻我每一个 phrasing 啊，每一个停顿位啊。佢嗰啲位我第一次听完之后觉得系打冷震嘅，即系我觉得好正啊嗰个interaction 同钢琴嘅。然之後佢就今次揾咗差唔多十幾到三差唔多接近三十嘅人去拉個 strings 啊， 好咁， 所以大家聽到其實係一個可能 headphone 聽啊，唔係用電話去聽啊，係會應該感受到嗰個 strings 嘅龐大嘅浩瀚感係就係、是主要係呢兩種樂器去形成成個氣氛咯。 快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爱河。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克吐露天成船，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他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跨千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共你在时光中。 头先讲新歌啦，咁其实除咗新歌公布咗之外，都有一个好令好多歌迷都好兴奋嘅消息， 嗯、 就系之前不断延期咗两次嘅呢个音乐会，而家终于拍板啦、嗯，会以线上嘅形式进行。 系、嗯，冇错冇错。 其实我觉得都几煎熬嗰个过程，因为一路延期又唔知点咁，咁而家即系决定咗啦，咁中间个心情系点噶？ 我记得第一次嘅时候，一听到话要延期，我系喊咗出嚟嘅、 啊， 因为我操过三个月啦嘛。 系我记得你有讲过呢件事，想知道。 同埋背晒歌词啊嘛。 系。 啊，想震啊！跟住，冇得出门口啊，我要翻屋企啦。咁咪食嘢咯。 系。于是乎写咗废学啦。 跟住废学出现咯。咁我其实我好快就进入翻一个继续自己努力嘅状态。 系。 咁就知道哦，九一八。延期到九一八啦， 嗯， 第三波疫情嚟啦，咁啊，跟住我哋其实早喺几个早几月之前都同成个 团 队啊都讲啊，其实我哋不如攞翻个主导权啦， 嗯， 我哋唔好咁被动啦，唔使唔好睇住个疫情啦、 嗯， 不如认真真系做一次网上嘅直播演唱会啦， 嗯， 咁咧唔系净系一个演唱会， 系啊， 就搞喂。不如 你個演唱週嚟嘅喎，叫做 一個本源制啦，我哋叫做一個七日啦。不如佢開頭就嚇七日， 嗯， 跟住諗話，哦好啊，有啲時間就諗一諗多啲咯。咁就變成一個我本源族啦本身， 嗯， 咁就變成一個祭典咁啊，本源制。所謂嘅本源制嗰度就亦都揾咗唔同嘅音樂單位去合作啦。 嗯， 我自己全部我自己喜歡嘅單位啦，例如係雞蛋豬肉餅啦， 嗯、 有The Hearst 啦， 雷同二友啦， 如常掛念，好著名， 中意新歌， 係啦，咁跟住仲有Great Tone 嘅 Kenny 啊，Friday 啊，佢哋一啲嘅音樂人，係啦，咁啊都會一齊去有啲 crossover， 嗯，但其實嗰個音樂嘅跨度，我覺得係幾大嘅喎， 冇諗太多啊。因为纯粹是找晒我自己喜欢的、 嗯、 我喜欢 的音乐人，而他们又有时间，所以一起玩咯， 嗯， 是啊，玩我咯。 期待啊，我们期待看这么多的单位围着玩他，玩足一星期、 嗯、 会发生什么事啦、嗯、这样。那讲回你自己那天的时间，那个演唱会的状态啦、 嗯嗯、 我觉得其实那个 concept 是跟、新歌都很夹的，因为就是讲一个即是我觉得不受时间空间的那个限制，嗰度咧，直情講到要翻呢、這個每卡巴星球咁嘅狀態。 每卡巴星球都係我其實成個 concept 都係我哋創出嚟嘅。咁今次嗰、那個我哋之前諗係本源族啦，有咁、 嗯、 我哋諗喂本源族住邊㗎？係俾個地方去住啦。 係 咁我就好啊，嗯，梅爾卡巴啦。 係 梅爾卡巴其實係一個古埃及文嘅一個一萬幾年前。即係大家有聽過亞特蘭提斯啦， 係 一個一古文明 啦， 咁一啲神話嚟嘅，就係講其實萬幾年前國嘅人咧，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能量場叫做梅爾卡巴， 係 俾佢穿越維度而揾翻自己，揾翻自己你就可以發揮自己嘅潛能咁樣啦。咁但係冇咗啦，依家嘅人，我哋要學翻點樣去啟動翻呢個梅爾卡巴場。能量場， 因為我都見到嗰個 project 其實唔單止就係講緊歌唱本身run down 本身啦、 嗯， 因為首先佢會 online 進行啦，咁、那個技術嘅問題啦，同埋仲要同咁多唔同嘅單位去合作啦、 嗯， 其實中間嗰個籌備應該都好複雜，佢又直情複雜過真人嘅現場音樂會嘅喎。 甚至乎其實再大過，即係嗰個準備功夫仲多過一個實體演唱會，因為始終你一個祭典啊，有好多嘢啊，究竟 要配合啦， 有好多配合或者有好多係喺個思想上面啊、 嗯， 即係究竟有好多創作嘅成分喺入面啊。由頭先所講話，我本源族係點樣啊？ 嗯、 本源族個 logo 我自己又畫埋啊，本源制個 logo 我自己畫啊。入面大家睇到個星球每一個佢有唔同嘅區域噶嘛。咁、 嗯、 每個區域嘅 icon 係 點樣咧？咁就真係好開心，同咁啱有個designer 佢、 嗯、 合作咗，跟住佢好竟然好知道我喜歡嘅嘢。咁我又不停咁來回，咁、 嗯、 所以係建構緊成個除咗音樂。之外，星球啊，成個世界觀啊，宇宙觀啊，都擺咗落今次成個本源制入邊嘅。 係，咁同埋最緊要嗰樣，我覺得做呢個族嘅族人咧，係要好聰明噶。 唔需要嘅， 你有啲 系啊，唔需要聪明，但系要 理解， 但系要有智慧，系啊，但系有智慧唔等于聪明。 系 OK， 即係有大智慧啦，唔需要有小聰明，可以有大智慧嘅。 係，我都亂諗噏嘅啫，其實。 大家開心啊，最緊要。 係啊，開心。 期待啦，聽住新歌先啦，同埋期待音樂會啦。咁希望之後真係有翻實體啦。 嗯。 因為話曬練得咁辛苦，係咪先？ 係。 咁無論喺舞台上又好，或者係其他任何演出嘅機會都好啦。 嗯。 好啦，今日我哋同陳志安傾到呢度先。 Yeah。 期待下次再見啦。 拜拜，瓊姐。 拜拜，我又。 拜拜。 繼續望着大霧漸轉散於街裡，聽到著了快要葬身冰雪裡，然而誰一伸手有闊天空。繼續別讓活著就是習慣失去，那個會答愛與理想不會碎，然而誰一起身已經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极妙妙在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划，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太多美好。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真实的投案意愿以及港府的责任感。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说，假如陈同佳当时回港的时候曾经向本港执法部门落过详细口供，例如涉及杀人案的犯案过程等，有关口供十分关键，特区政府如果能够提供给台湾方面，对日后陈同佳到台湾自首之后，台湾方面的调查会有帮助。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四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啊，你好严琼 ，Hello Eric， 系、哎， 我哋今日讲啲好唔正经嘅嘢啊， 好啊， 但系 边方面嘅唔正经啊， 我哋今日讲 今夜不设防嗰啲啊， 我又冇资格同你讲嗰啲唔正经嘅嘢，因为同你比我太初班啦， 梗系咯， 系啊， 我真系好唔正经嘅人嚟噶， 咁人哋正经人家女仔嚟噶嘛， 想讲咩啊？ 好冇人接 Q， 好寂寞，我即刻觉得，我今日呢个唔正经话同星座有关， 系咩事咧？ 因为我唔知点解咧，最近發現太多網上發生的事情都跟星座有關聯吧，咁樣啦。咁其實咧，應該係引爆呢件事嗰個導火線咧，係賀君長生女啦。跟、住提前兩個星期叫佢 剖腹生咗出嚟，唔想佢做處女座啊 嘛。咁樣咁於是乎就開啟咗。但係因為嗱，依家咧嗰個 Facebook 嘅演算模式就係你想睇嘅就不斷介紹嗰啲嘢俾你睇啦。所以我冇辦法斷定嗰樣嘢係咪真係咁 hit 啊嚇。 係明啊。 但係因為我 Facebook 真係洗版嘅、就大家不斷喺度抹黑緊處女座啦，就我覺得形成咗一種網絡狂歡嘅狀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一路我都唔覺得處女座咁恐怖嘅，因為喺我心目中，我覺得獅子座再恐怖。 想講，咦？我咪獅子咯， 係啦。因為其實你 唔好仲想話，我仲想話，不如一人突發開一個星座，睇下嗰邊嘅星座啲人最煩咯、 啊。我你覺得係 巨蟹？ 其實我最近我都覺得係。 巨蟹， 但系其实喺我心目中，巨蟹同狮子系一样嘅，各有各嘅恐怖啦。 哇、嗯，狮子好恐怖，我自己狮子我梗系知啦，我仲要宅街、 啊。系啊， 有人就话想我狮子座啊，定系处女座咧？ 你真系， 我终极烦噶，又挑剔啦，腌尖啦，又要威啦，又成啦。 即系当我同我朋友介绍 咧，我几 embrace 自己，你睇我。 系啊，我节目嘅拍档系一个宅界嘅狮子同埋处女座嘅时候，我啲朋友都即刻， 哇，极品、 啊。唔系啊嘛，你哋两个会唔会？对冧对方啊！ 会啊， 真系会。但系其实呢样嘢咧，嗱，即系非精密科学啦。但系你见到网上咧好多即系集体喺度讲紧呢个星座嘅话题嘅时候，都忍唔住会望多两眼嘅。咁我自己天蝎啦，我谂其实天蝎对于好多人嘅嗰个既定嘅印象就非常之棘手。系咸湿， 咸湿同埋棘手， 咸湿同埋棘手。哇！但系原来啊，咁原来咧，天蝎座最深入民心嘅真系咸湿。 系啊， 因为所有 friend 讲起呢件事都系咸湿。 哦， 因为我仲好记得咧，我哋有一日啦，就系喺夜公司帮曾志豪庆祝生日。曾志豪系天蝎座最后一日生日嘅。咁于是乎咧，我就哇，曾志豪原来你天蝎座噶咁样啦。咁之后唔记得咗边个同事啦，即刻冲出嚟，曾志豪你好咸湿啊咁样啦，咁。系 啊，好想估啊，边个同事？ 我唔知道，系一个女同事啊，因为我记得系把女声啦，咁样。咁、所以原来喺即系， 我哋有啲同事系男同事。 但系，所以其实咧，我 都好高音噶， 系都会分辨唔到嘅。但系嗰样嘢就令我发现，哦，原来天蝎座最深入民心嘅嗰个特征就系 咸湿同埋记仇咯， 但系 报复心强咯。 但我以為是記仇咯。 哦，我哋公司好多啊，兒童好多啦，天蠍 座好多好多。因為其實記仇嘅程度係咩事呢，我之前都有同 Eric 分享過啦。話網上睇到一張好似係新聞圖片嚟嘅，就係有一隻俾人拋棄嘅狗仔，跑咗100公里，就是、為咗咬一啖嗰個拋棄佢嘅主人。 勁喎、哦，100公里啊！ 係啊。 咁佢聞到嗰下景嘛？你明唔明？ 都係佢揾到嗰下景， 犀利喎你！ 好認路啊，為咗揾到個主人好認路啦、啊、咁樣。咁於是好多 comment 都話呢只狗仔定係天蠍座咧，因為記仇記到咁樣啦、啊。但我睇到呢張圖片之後，我非常之有共鳴啊！哇、 哦， 係啊，天蠍座就係咁噶啦。 嗯， 即其實咧，佢唔係想害你，佢真係冇乜害人嘅心嘅、 嗯， 就好似我咁啦、 嗯、 但係如果你曾經害過我咧，我真係追到天腳底，我都會記得呢件事。 哦、 啊，係啊。 咁講咗成4分幾鐘啦，咁究竟同音？ 生活有咩关系咧？ 今日系啦，今日呢首歌劲啦，因为其实大家讲星座嘅时候，即刻会谂翻起呢一首歌。 系 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不要不要》。 系 咁，其实咧，我觉得好有趣啦。佢嘅曲词同埋主唱咧，都系陈珊妮加魏如萱。 嗯， 咁佢哋两个咧都分别喺佢哋嘅社交平台上解释过呢一首歌嘅。 是 好有趣啊，因为佢哋两个系共同创作咗呢一首歌啦，但系佢哋两个讲紧完全唔同嘅嘢啊， 哦、 即系佢哋两个对于呢首歌嘅理解系十分之唔同嘅咁样啦。咁例如咧，我哋先讲咗陈珊妮先啦，陈珊妮想讲嘅反而系咧呢个自由啊，女性嘅自由啊，因为喺佢眼中咧，其实真正嘅自由并唔系讲紧我想要乜嘢就有乜嘢，而系我唔想要乜嘢我就可以唔使要乜嘢。所以咧，佢就成隻 MV 都係一個女仔喺唔同嘅地方跳舞。 Okay. 於是乎喺佢眼中，佢就會覺得喺歌詞當中表達出女人拒絕啲乜嘢，以至於可以得令佢得到佢想要嘅自由。所以佢呢一首歌，佢又冇將佢上升到去女權啊或者點樣，但係佢想表達嘅就係嗰種女性可以反抗命運嘅嗰種自由。係咪好高深咧？聽落 係 喎，啦。跟住我哋就講咧，另外一個 究竟 係 點樣詮釋咧呢間嘢？ 魏如萱佢點樣解釋咧？佢話呢首歌咧係寫俾所有天秤座嘅朋友。咁佢自己都係天秤座嘅，因為天秤座咧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嚴重嘅選擇困難症。係 啊， 係咪啊？ 因為我媽係天秤，佢希望個個都開心。系啦，大家都开心下，咁样你就最难搞。 同埋有好严重嘅选择困难症 啊！系啊， 因为咧歌词当中咧就不断讲到，可唔可以唔好啊？浅浅地唔好啦，讲几次唔好啦，确唔确定啊？唔好啦，咁迟啲瞓啦，唔好啦，朝头早啲瞓啦，唔好啦。即系佢就发现其实任何嘢喺佢哋心目中都系唔好，但系其实嗰个唔好咧，并唔系拒绝，而系因为佢做唔到决定。 哦、 即系你问佢啊，今日食即系问你食咩啊？是但啦，啊食泰国菜啊，唔好啦，咁啊，你明唔明？但系其实佢心里 想食乜嘢啊？ 其实都乜都得噶啦，咁样啦。所以其实跟住之后，好多网友就觉得好好笑，就 系 两个女创作嘅词人咧，曲词人啦，就喺网上发表对呢首歌嘅睇法。但系你两个系咪同写紧同一首歌咧？ 系、哦，但系几得意啊！ 都几得意嘅。咁因为我会觉得，我唔知道其实天秤，因为其实我冇乜天秤座。朋友，虽然天秤座喺我星座之前啊，但系好多人都会讲天秤座唔系一个自律性好强嘅星座，于是乎我唔知道原来自律性好强嘅星座又会有好严重嘅选择困难症。 啊，系咩？ 系啊， 我唔知道啊，我就知道佢哋系想大家都开心咯。 我以为想大家都开心嗰个叫巨蟹座， 唔系， 因为而家巨蟹座通常搞到大家都唔开心。是我讲的，是啦，我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是啦。我听咗呢首先啦。 咁咪好公平咯，因为大家都 唔 开 心耶，人人有份，唔会不落空。你最追我真系。 好舒服啊！ 好多网友话呢首歌叫标志歌啦， 系 因为飙飙飙飙飙飙飙飙，所以佢就话呢首歌应该改名叫标志歌啊！ 你笑点咁低嘅而家，飙飙飙飙飙飙，自己点笑？ 系啊，开心啊嘛，真系我哋要即系好似巨蟹咁样，希望大家都开心。 系。 唔系咩？ 系 系啦，其实咧，我一路曾经都觉得嗱，即系非精密科学啦，因为好多人都话天蝎同巨蟹有啲嘢似嘅， 系 咁，然之后佢啊好痛苦啦，有啲人就话天蝎同巨蟹系好喺爱情当中系好配合嘅一对星座嚟嘅、因为佢哋好多嘢系可以凹凸配啦咁样啦，巨蟹系天蝎阳光一面嘅存在。 嗯， 巨天蝎系相对嚟讲比较黑暗啲噶嘛，大家会觉得， 系， 于是乎佢生命当中就要系啦，毒啲啊嘛，哇咁样， 哇， 咁就要揾啲阳光啲嘅巨蟹啦， 系， 但我突然之间呢排都有种感觉啫，我系好阴暗嘅，唔好掂我 ，OK， 因为头先我其实一开始就讲呢个系星座嘅时候咧，我即刻系醒起啊，香港都有啲歌系星座做主题噶嘛。咁我第一首諗起嘅呢反而就係近排有首歌好精彩嘅，呢、這個歌曲叫泳兒啊，其實佢係天秤座嘅，咁但係呢曾經呢有一個係天蠍座嘅一個嘅唱作人啦，就係、是、林依文啦，就為佢寫咗一首歌呢叫做晚上我是天蠍座啦，係、 哦、 啦，咁係喺我自在嗰一張嘅專輯咁樣嘅，咁然之後呢即係夾硬聽啦，係咪先，咁呢位天秤座嘅歌手 唔好一啲都唔硬啊，非常之咁自然。 咁、咧，简单听啦。咁咧，就但系讲开讲开又讲咧，泳儿咧近排有首歌、 上新歌、呢下就有啲硬啦。 系啦，喂，但系真系精彩，因为有啲歌手佢可能一路，因为有阵时歌手咧，尤其是签咗大 label 咧，你唔系一定下下都系好创作上面可以自主噶嘛，系啦，即系譬如可能突然间今年系啊，你可能今年公司话，不如你行邻家女孩啦，咁咁邻家女孩咯，咁下年咧不如行第二种啦，行光烈啦，咁、光烈咯， 跟住邻家女孩突然间成长变得好光烈， 系啦，跟住下一年跳唱咯，好啊，跳唱咯咁样。系啦，咁你未必一定可以自己控制到晒所有嘢嘅。 边个女歌手形象可以咁百变？ 佢喺公司有一个女歌手，都先前都经历过噶，我都觉得系 由邻家女孩变咗光烈之后， 唔系 exact 你邻家女孩嘅，讲譬如钟舒曼先算啦。 哦 ，OK， 系咪先？咁佢都离开咗英皇啦。咁但系嗰阵时，我都有阵时会觉得啊，咁有趣嘅咧，嗰个安排，即系你见佢有一排就好抒情嘅，但系突然间佢又再转翻做一个系跳唱 R&B 玩啲 old school 嘢，咁嗰个我不嬲都觉得系 Sherman 好擅长嘅一件事，其实你都可以多啲发展啦。即系佢真系唱到跳到， 系嗰个 groove。嚟噶嘛？所以嗰阵时唱黑人问号嘅时候，系咯，你真系有个 black girl 嘅 soul 喺你嘅音乐，咁我就觉得咦，好啱数。咁变咗你再睇翻之前有一张碟嘅时候，你啊点解会行一个咁温文、咁抒情嘅 feel 嘅咧？而系突然间变咗嘅， 系 啦。咁呢个我都觉得系咁奇怪嘅咧。咁可能佢哋公司有佢哋自己嘅 marketing 嘅策略啦，咁样。但系作为乐迷嘅我后就会有一个真系有个问号啦， 就 系 黑人问号啦。 咁我哋唔系讲钟舒曼，讲乜嘢？系啦， 新哥， 就系离开呢个节目咧，我好敢讲嘢。 我 feel 到啊，所以我头先你叫我唔系好敢出声啊，我等你自己讲完算啦。 咁咧，但系泳儿就系佢你留意佢系上年开始啦。咁你见到佢同阿周耀辉有好多合作啦。咁然死后，佢即系可能喺曲风上面或者成个 arrangement 啊，讲嘅题目上面，咦有我哋好 cliche 讲就系 dark 啲嘅。 系 啦 ，embrace 我哋多啲 dark side 嘅咁样样，咁然之后我都觉得嗰个 project 系几有趣嘅，又用花又做主题啊，诸如此类。咁然之后嚟到今年咧，佢有一首新嘅派台嘅作品啦，叫《沟渠唱咏》。咁我嗰时一睇个 artwork 已经觉得啊， 好去得好尽、啊， 有啲有趣咁、啊、样。起码我已经觉得咦，会想点玩呢？然之后当你再知道哇，那个班底填词周耀辉。作曲系冯咏琪，然之后监制系冯咏琪加 C.M. Groovy， 咁啊 C.M. Groovy 同阿 Josh Young 就一齐编曲啦。咦，点嘅咧咁？咁出到嚟我真系惊艳嘅。我觉得呢首歌系今年其中一首非常之出色嘅一首嘅作品。 我成个编曲做得好好， 系啊， 嗰个情绪嘅推进啊，等等， 系啊，咁其实都系你都贯穿翻，即系上年一路行紧，即系有少少就系 dark 啲啦，所谓嘅 cliche 讲就系 dark 啲啦，咁就 系 喂人人佢个文案都写得 OK 嘅，即系佢话啊，人人都活在沟渠里，不过有啲人中意望住啲星星，嗱呢个就系王尔德。 嘅一個嘅曲啦，咁樣。咁所以佢都係想講話，譬如如果你真係好想去愛一個人嘅時候，你點愛呢？你係咪一定要下下就係將佢帶去你嘅世界入邊咧？定係其實如果佢好中意喺溝渠呢個地方嗰度？你會陪佢一齊去嗰度暢泳啊，咁樣。咁我覺得啊，幾有趣，幾有畫面嘅一首嘅作品咁樣咯。 即係聽落咧，你可能未必好易理解，因為有溝渠有星星，做咩咧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淨係睇歌詞方面，你都可以感受到個氣氛。 係啦， 即係兩個人嗰種幸福、嗰種曖昧、嗰種纏綿嘅氣氛係完全喺曬度嘅。 係啊， 所以你係唔需要擔心你唔明嘅，因為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我陪你啊。 系啦，咁所以呢一首就系属于吓天秤座嘅女歌手啦。 系啊， 系啦，泳儿啊，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沟渠唱泳》。 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问到强求拯救谁，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爱躺爱躺爱每滴记忆如陪着我在沟渠，夜晚浸吻在低温的沟渠，如未能未能早死，我们唱夜唱又唱，共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泳，唱泳。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然后混合埋墓碑，偏偏肯跟你继续共存阅读墓的空气。宁愿你像背影，经不起汹涌那一刻扫起，越要好，越像被捏成尼姑钉。越界越爱，越爱越界，仿佛终身讨债。怀疑我的种子送抛头。是否错爱到指引变态？宁愿闭着眼睛，根本不必有未走过感情。当初多讨厌尼姑钉，越界越爱，越爱越界，仿佛终身讨债。怀疑我的种子送抱头怀，不免病态。越怕越爱，越想越坏，辛苦得很痛快。你有无论你都乌烟瘴气难挨，眉目似金色无涯。越怕越爱，越想越坏，心酸得很痛快。你诱惑也很在眼，或许你美在坏。越介越爱，越爱越介，仿佛终生错爱就像送带， 正如歌词当中所讲，都是两样很难戒到的东西。紧来专利新歌，歌曲名称叫做《美男子如香烟》，作词有何方，作曲由 Vincent Chow， 主唱专利。之后讲下酒咧，可能你都会觉得啊，都好难戒喎，好似。但系你啲对身体唔好嘅嘢嘅话咧，就算几难戒都好，饮埋呢一杯啊，就好戒咗佢啦。 见陌生的街，有一样的脸，说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主演？That's right. 台湾呢一位 HiFi 女星，佢个名叫做怀特，嗰个名称叫做双车，系法文干杯嘅意思。失恋嘅时候，饮埋呢杯，我要企翻起身。 You probably with someone else on the day, and I'm still thinking you'd be back. Change your movie against the bay, then to choose you or get Pompeii. Yes, you know the designer is you, what was touching the air, let's just say. 人哋唔爱你都要学识爱自己，用阳光同微风扫走头先有啲黑暗嘅效果。 刚下过一场大雨，把房间的门再关住，窗外月光洒进来，漆黑的阳台像一色宇宙。 我觉得是一首很衬今天下午的作品来的。当然有郑兴 featuring Hush 两位男歌手的作品。 窗单和晚风缠绵，现实和梦境争辩，而我在凋谢，青春像绿光脱鞋，情和孤独并肩，从云台飞越了天际线，有多遥远？ 那个名称叫做阳台，是几啱今日呢个几好的天气的。 坐在最靠近天空的地方，想象自己在山顶上，把天上星星、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明天的浪会是什么颜色？看过他们的人没有几个，抖落一身灰尘的鞋盒，也有他的星座，他只是从来都不说。 咁嘅天气，如果你问我会做啲乜嘢嘅话咧， 别让我忘记你 你唔觉得好啱洗衫同埋晾衫嘅咩？难得咧，出边天气好似几干燥啊，因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同埋时间都有啲风吹下嘅。如果今日我唔出街的话咧，我真系会乖乖地喺屋企啊，洗衫同埋晾衫。 什么你回答没有，你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口，没出口。呜，我们的情绪像是极端气候，疯狂的寒冷哭了怎么可以忍受，我们都没有错，谁都没完美过。说分手怎么可能，牵起手要再等一等，两人世界的分寸没什么标准啊，要说什么大不了就分手，说走就走，最好不要回头。哦，我知道，我只是说说而已啊，就给彼此一些些空间反省。 咁好嘅天气做咩都好啦，就系唔好选择去嗌交，相嗌唔好口啊！而家为你拣嚟系李英皇嘅国语作品啊，系有啲唔惯嘅，因为可能听佢唱台语比较多啲啦。歌曲名称《大不了分手》，系啊，同女朋友嗌交嘅时候一时激动咗啊，就讲咗句喂，最多咪分手，唔紧要，佢一阵间会认错嘅。 什么原因？上一秒我们都还有说有笑，那怎么会瞬间变了调？你说我有什么话就说出口，不要放在心里头。我想我们都不想要听到任何的反驳，瞬间变得好忧愁。脑袋里有千百种假想的画面不断闪过，我们的心都像个小宇宙，有些时候解释烦得太多，那个心就现在就要爆破，什么都不用说，不用说了，还要说什么，大不了就分手，说走就走，最好不要回头。只是说说而已吧，就给彼此一些些空间反省。OK， 还要说什么？大不了就分手，说走就走，最好不要回头。我知道，我只是说说而已啊，就给彼此一些些空间反省。 仲记得我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以为我播错咗歌，因为直情有啲唔认得佢把声。正如头先所讲啦，即系台语小王子嚟噶嘛，所以多听咧，你英文都系台语歌。而呢一首国语歌嘅时候，把声都有啲好似唔系佢本人咁样。嗰个名称大不了分手，当中都有讲嘅。唉，其实我都系一时激动讲大咗啫，点会舍得同你分手啊？我真系讲错咗嘢啦。所以呢首歌都想话俾我哋听啊吓，唔好乱讲激动嘅说话，会真系冇咗啲好重要嘅嘢嘅。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拣嚟 DJ 最新排台歌，歌曲名称叫做《最后一间唱片铺》，无论系爱人啦，定系呢啲文化重要嘅嘢。冇咗呢先珍惜就太迟啦。 听我交的声线多温润，高音清低音美有轻有重，身产品几天然不感动，这古董多优雅却少众，谁话爱我誓约同样要变通，无奈你无奈我还是有点用，花一生追逐梦漫这种凄美，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吸收失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样